唔理西班牙中央政府嘅禁令啊，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执意举行独立公投，警察同埋投票者爆发冲突，造成咗800多人受伤。对于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啊引发嘅纷争，欧盟各国始终都系冷眼旁观。前几日喺独立公投嘅时候啊，更遭到欧盟反对。欧洲议会议长塔加尼就话：加泰隆尼亚如果独立，系违反欧盟成员国嘅宪法，就系违反欧盟嘅合法架构。作为一个中国人啊，睇到啲新闻真系好开心，可以见到中国式嘅逻辑可以去到欧洲啦。而中国式嘅管理啊，打鸠啲投票人啊，文革式嘅抹黑等等嘅手段引入西班牙，我真系好捻感动啊！原来支那式嘅独裁系可以去到西班牙噶啦。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又系加泰隆尼亚呢单嘢吓。喂，我哋觉得咧，西班牙政府最大嘅错误系啲咩咧？西班牙政府最大错误咧，就系每日啦都冇派150个人啦移民去加泰隆尼亚度种票。喂，我系强国新闻者八 K。 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见到有西班牙官方传媒咧话咁做系违宪嘅，有警察咧冲入票站破坏票箱，有防暴警察驱赶投票嘅民众，有相关投票嘅网站被删除、被下架，用尽方法打压、阻止。回想下当年苏格兰独立公投，英国咧就系出尽法宝去游说嘅。当年英国首相就咁讲嘅。你唔鍾意我，我唔会永远在位㗎。你唔鍾意我哋嘅政党，我哋嘅政党都唔会永远喺度㗎。但如果苏格兰你哋脱离英国，呢个就会系永远㗎啦。听到我呢啲局外人都有啲感动。一个呢就系强势阻拦，一个用道理去劝服。其实边一个比较文明呢？边一个比较高质素啊？作为一届平民嘅你，又会愿意跟随边一个政权嘅风格呢？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今集嘅强哥生还者，大家好啊！ 上集咪讲过。 系啊，但今集又讲得唔得啊？吹得我涨咩？ 集集都讲啦。今系我哋录音嘅，寻日先至做咗公投嘅。 嗱，今日录音时间就系10月2号啦。咁啊，今朝起身打开新闻就睇到好多，连大台啊都不停好多新闻嘅都有报道。 因为呢个冇人去阻止佢报道噶嘛。西班牙嘅中央政府唔会去用一啲点样嘅干预咁样去话，喂，你呢个咁样咧就系、是。唔得政治正確啊！ 同埋最重要呢，佢有啲喺嗱，佢有几个呢所谓 CCTVB 新闻呢嘅一个叫做乜嘢个特色啊，即係佢可以播啦。第一喺外国发生，第二有啲混乱场面就可以塑造到外国好乱。 呢个喺我哋嘅香港，喺我哋中国系几咁无懈幸福。 係啦係啦，真係哇！成件事好。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香港已经好过好多地方啊。 不过呢，即係睇返加泰隆尼亚呢件事呢，我好想好想听一啲真系蓝丝嘅朋友，佢哋究竟会有啲咩睇法咧？唔系，会唔会好似香港？如果真系类似嘅情况啊，走啦，离开加泰隆尼亚啦，滚出啊！佢哋会唔会有啲睇法 咧？我听过佢哋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因为即系抽离咗啊， 事不关己， 佢哋系客观嘅，即系佢哋都会系可能倾向加泰隆尼亚，但系佢哋最紧要咧都系讲，即系佢知道我同佢讲咩啊嘛，咁跟住佢就会讲人哋唔同啊咁样，咁啊拜拜噶啦， 人哋嘅事。 我反而我听得最多咧就系咧。加泰隆尼亚边度嚟？ 呢个无知啊，更加唔当啦。 唔系好多人都系嘅，即系佢人本身未必系无知嘅，即系可能受高等教育啊，好多钱啊，乜乜乜，但系都系嗰句加泰隆尼亚边度嚟？ 即系完全唔知 啊！唔系跟住我同佢巴塞啊， 咩知啊？ 美斯踢嗰队啊， 其实情况同香港系。好类同， 好类同，但亦都有好多咧，系你见到人哋咧，就算加泰隆尼亚做到咁样嘅地步啊，其实都未系好乐观噶嘛，仲有好可能仲有好长嘅路要行。咁但系佢哋系即系已经系好团结，好多嘢都做到噶啦。譬如佢哋咧，成个巴塞隆拿嘅嗰个球会啦，系可以系大家着住加泰隆尼亚衫，大家去光明正大、光明磊落咁样支持香港。几时有咁嘅空间俾一啲公众人物去支持边一方面嘅一个？ 有啊，就封杀咗咯，何韵诗。 系咯， 呀，王耀明啊，啲就封杀咗咯。 系咯，你西班牙会唔会话喂巴塞隆拿麻足球队麻烦你咧，就唔可以支持加泰隆尼亚？如果唔系，我哋封杀你，唔可能噶嘛。 系，不过即系你睇翻咧，即系今日新闻咧，真系好恐怖。即系西班牙政府派出用一啲嘅强国式嘅逻辑去镇压啊，唔俾人入票站投票啊，打鸠啲投票人啊，即系我觉得呢啲根本就同 大陆嘅城管系冇分别。 唔系，其实呢个一定噶啦。你基本上咧，每一个国家咧，牵涉到啲咁重大嘅利益咧、啊，其实唔多唔少咧，即系都会有一种叫做用啲比较极端嘅手段去做嘢咁样啦。即系因为其实咧，即系我哋上集都提过，其实加泰隆尼亚即系佢呢个地方对西班牙好重要啊。 主要系经济啫，我相信。 同埋其实咧，嗱，第一系嗰个讲钱啦吓。咁因为其实都接近两成嘅税收来自加泰隆尼亚地区啦、嗯。另外咧就系、是、如果即系加泰隆尼亚我真系最后独立到啦，咁咧就会可能有个辐射效应。你西班牙唔止佢呢个地方话要独立噶嘛，佢、啊、巴斯克嗰边都要独立噶嘛。巴斯克最出名就系毕尔包， 系 啦，毕尔包系一个地方，亦都个球会啦吓，系、啦，亦都会独立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哋都我相信都几惧怕呢个连锁反 应。即系八旗嘅意思就会引起成个西班牙国家嘅分裂咯。 唔止欧盟嗰啲其他国家点解而家唔出嚟撑咧？咁、都两难嘅，一咧就其实都想想地有呢个地方系做喺欧盟嗰度，咁但系第二咧又惊其他地方效法咁样，即系其自己国家边会唔会都有咁样嘅分裂咧？咁样 系即系假设即系德国，可能汉堡又话要唔中意德国国家，我要退出成立一个汉堡国。 因为其实你德国本身你讲少少德国，佢本身佢之前先有班人话巴伐利亚要独立，系啦，巴伐利亚即系个所谓巴伐利亚州啦，即系其实讲紧即系如果睇足球咧。即系讲拜仁嗰度，话要独立咁样， 慕尼黑咯， 系啊，系即系唔止得，即系当然唔止慕尼黑啦。咁但系慕尼黑系比较一个出名嘅城市喺巴伐利亚州嚟讲。 系啊， 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啊，我会反而去咁样睇加泰隆尼亚一件事。即系当然喺国家嘅完整性，就系、是、我哋成日听到华春莹所讲嘅就系、是，我哋国家嘅完整啊，点点点， 最紧要齐齐整整。 但系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会觉得，既然呢一个地方嘅呢一撮人嘅大部分系支持一个举动、一个决定嚟讲，咁系咪应该去尊重呢、这个？呢、这个地方嘅一个投票或者公投嘅结果， 好多样嘢系所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嘅、国家完整你可以系，如果大家都视对方系一个国家、大家都尊重对方嘅文化咁样。而家咧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咧？而家系即系加泰隆尼亚佢哋本身都相安无事噶嘛喺呢度，但系佢哋变咗系讲嘅自己语言咧会俾人哋去压制啦， 系 佢哋嘅文化开始被受到西班牙嘅冲击啦，开始想唔俾佢哋继续保留呢个文化啦，咁好多样嘢。整到之后，咦？佢觉得除咗独立之外，佢已经冇办法去再一齐咁样啦。 即系有啲似广东话唔可以讲啦，繁体字唔可以写，要变做简体字啦、 其实 MJ 系咪有少少隐喻我哋嘅香港？ 未到香港就未到呢个地步，咁但系因为。譬如话而家都越嚟越多大陆人喺香港啦，咁开始越嚟越多见到有简体字出现啦，咁、真係好难讲有一日如果大家睇十年呢就会讲到广东话好似变咗禁语咁样，咁如果有一日真係做到咁样呢，我觉得就真係到时守护香港到时守护广东话嘅人呢应该可能会有一个咁样嘅对立情绪啦，到时更加可能有独立啦。 系啊，咁咧，其实咧，加泰隆尼亚又真系发展到咁啊嘛，即系真系讲紧话，哦，你讲加泰隆尼亚语， 哦，先生，白旗讲加泰隆尼亚， 唔系佢直情要罚钱啊，收告票噶， 呢度有个故事噶， 系啊， 我都系今日睇报纸知嘅，咁咧嗰个讲紧嗰个主席啦，咁佢点解咁决心去推动呢、這、一个加独咧，加泰隆尼亚独立咧，咁佢就话咧，因为佢喺佢廿几岁嗰阵时啦。咁咧佢你可以话佢系犯法嘅，咁佢哋就俾警察截停支车啦，咁去香港咁样啦，咁啊同警察求情啦，咁啊喂我停喺度一阵间就走噶啦咁样，咁跟住警察咧就俾咗两张告票佢，系两张，咁跟住佢就点解咧？咁原来咧就系话佢用紧加泰隆尼亚语咧同嗰个西班牙警察讲嘢，系啦，咁个西班牙警察咧开完咗告票，佢就话你如果唔系讲加泰隆尼亚语咧，你就唔会受到咩对待，咁令佢觉得。即系有时呢啲嘢系即系法例虽然系喺度，你有权系咁样做，咁但系你摆明就系因为我系一个讲加泰隆尼亚语有加泰隆尼亚文化 background 嘅人，你就去嗰啲叫咩选择性执法系啦，咁边个嚟讲佢咪觉得唔公平咯？ 即系有啲人就翻我哋香港作为例子，就等于嚟紧又话审议嘅国歌法啦，或者系就算嚟紧都将会去再重新去讲嘅廿三条啦，呢啲就虽然好多嘅当权者都同我哋讲，立咗法啫，唔会执行，就好似睇 M J 所讲嘅例子，立咗法就有把刀喺你嘅头上， 佢有权选择性执行啊嘛，最近嘅例子咪就系、是、即系。 你有权就去定义下呢个字系咪暴力咁样，我个夺字就好暴力，咁个杀字就冇事咁样。咁呢啲就系嗰个演绎个法嗰啲人啦。咁如果一切嘢都同个政治有关，同个立场有关，咁我哋点样能够信法咧？咁啊就破坏法治。 啱啱 MJ 又提醒咗我，我今集未讲杀无赦， 系系啦，无赦西班牙话大家识未啊？ 我未，我学紧噶，我依家系啊，咪一定要讲杀无赦。我成日都觉得，如果呢样嘢冇犯法，我唔讲咪好蚀底。 系咪先？要讲啊！早晨， 山 无声。 今日翻工见到老细又山无声咁样，又冇事嘅。 我最想讲呢样啊！最 见到老细就山无声咯， 系咯，系咯。 跟住我哋睇今日起身睇到嗰个公投结果系 90% 支持。其实讲真啦，好多时咧，你嗰啲压制嘅能力系压制嗰个力量越大咧，嗰个反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嗰个反差系更大。我相信如果你唔系压制得佢咁紧要嘅话咧，本嚟好多沉迷大多数未必去投票啊，你觉得系咁重要的一件事，而家你反而系咁样压落去，你唔得一个大家系坐低慢慢好倾咁样啊嘛，咁唔好啦，咁大家真系完全对立啦，咁就一定系投票独立，咁我觉得呢件事其实都值得任何国家去参考下。 因为其实呢呢、這个加泰隆尼亚独立即系依家公投呢件事情呢，今日系即系我哋录音嘅时候系星期一啦，10月2日啦。咁其实呢佢嗰个事态发展呢就即系我自己感觉啫， 会唔会派军队去镇压呢？你估西班牙政府？ 佢应该佢依家我就系惊会变咗呢个西班牙版六四啊！搞吓，佢依家其实有个咁嘅趋势系似咁啫。 睇落咧呢啲西班牙国家就文明好多嘅，咁而家 都唔系、 啊。如果文明好多就唔会出现警察打鸠啲。 佢都唔系，佢直情佢系封咗啲票站，唔俾人投票啊，夹硬拉走啲票箱啊，佢搞啲嘢。 六四系两样嘢嚟嘅。 会慢慢，我相信白旗嘅想法系会慢慢去引，睇下嗱，睇下加泰隆尼亚嘅人，佢哋会唔会可能又霸占咗一个公民广场或者一个中心。 佢哋霸占咗好多地方噶，你可以点样睇到佢文明啲咧？譬如咧，佢哋嗰啲中央政府咧，确实系有想尝试封晒嘅票站嘅，咁佢就话因为宪法咧，法庭嗰度咧已经唔俾你再用投票噶啦，咁样咁啊封晒，佢就之前佢整咗2000个票站，咁佢哋就封晒1000几个咁样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喺度占领间学校啦，佢话我哋唔系投票，话我哋星期日有啲活动，欣赏电影啊，咁你宪法嗰度咧系冇阻止我去举行活动嘅，咁所以你冇权驱散我，咁而我而家咁样睇咧。就算我而家收到消息为止啦，佢至少有几千个票站咧，都系正常运作嘅。咁呢个同六四嗰种震压咧，应该就两种。 但系咧要记住一样嘢就系啦，MJ 我唔系倒你唔系，即系西班牙都系一个值得移民去嘅地方嚟噶。我补翻呢句先， 唔好倒啊，MJ 迷。 系啦， 好想如果加泰隆尼亚开国咧，我睇下点样移民去加泰隆尼亚。 因为咧喺西欧嚟讲咧，西班牙同葡萄牙咧，虽然都系民主国家，系相对嚟讲嘢慢啲喺呢个历史上，或者嗰个独裁嘅历史啊，系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咧，即系你相比法国啊、德国呢啲地方咧，相对嚟讲系冇咁文明。咁当然对比好多地方都文明啦。咁边个我唔讲啦，即系我讲日本啫，我讲日本，日本啦，讲日本 国家 系啦，肯定即系我头先引言咁讲啦。佢而家呢个对应嘅方法同英国已经系即系差英国嚟啦，系咪？英国嗰个几咁温和去劝人哋嚟唔好走啊咁样，同而家呢个咁样震啊，我都话。我如果就我当我真系完全唔知加泰隆尼亚系乜嘢地方，西班牙乜嘢地方，我完全唔知道。咁啊，当我睇到一啲粗暴嘅嗰啲防暴警察要去阻止人哋投票，阿婆啊，一般嘅平民，佢哋好和平咁样坐喺度，你都系要咁样去暴力去驱赶佢哋嘅时候，你就好自然地会谂下究竟个对错喺边一方面。 其实作为一个蓝丝咧，应该会去评价英国戇鳩咯，一早就应该讲苏格兰系英格兰，英国不可分裂嘅一部分，系自古以嚟都系属于英格兰嘅，咁咪 OK 咯。 佢哋如果真系咁简单咧，咁你就好简单去说服佢。我尝试去用呢啲例子同佢哋讲，佢真系噶避开，人哋系人哋，我哋嘅文化系唔同，我哋中国几千年啊，点样避到压迫？佢有排讲噶。 即系我觉得呢啲逻辑咧，就发生喺中国咧，就系、是、不可分离嘅一部分，但系发生喺西班牙、发生喺英国咧，就会觉得好合理啊，应该要尊重翻当地人嘅选择噶嘛。即系呢啲逻辑真系中国式嘅， 所以咪经常要教佢哋咧，我哋不断喺度做节目咧，其中一样都。 都是想教大家批批判性思考，就多啲去諗下嗰啲咁樣嘅情況。因為呢而家冇辦法啦，我哋係身在呢個香港，身在中國嘅宣傳機器之下。當你日日接觸住可能係東方日報啊、星島日報，又同你講中國係點點點點，係香港係不可分離嘅，港獨係冇運行嘅，港獨啊、軍隊點算啦、水點算啦，所有嘢係不斷去 negative 咁樣去日日咁樣同你催眠嘅話咧，你係一定受到影響 嘅。合理嘅，系啦，我认同，认同， 系啦。咁依家咧个形势咧就系咧嗱，即系截到我哋依家讲嘢嘅时候啦， 系 话咧马德里即系西班牙政府啦，即系中央政府啦，我最敬爱中央政府啦， 华春莹出咗嚟讲，系西班牙嘅华春莹， 或者有机会引用个宪法，成个加泰隆尼亚嘅自治权咧。收法咁咧，到时有大件事啊！ 咁就系内战噶咯。 因为咧，加泰隆尼亚本身冇军队，但有警察。咁但系啲警察个武装力量咧，你点都唔会及得一个军队噶啦。咁会演变到一个 会唔会好成 咧？内唔内战到咧，又或者会发生啲咩事咧？话呢个真系都几咩？ 内战就唔系真系大家你炸个城市，我炸呢个城市咁样嘅，即系可能就系大家我阻止你入嚟咁样咯，武装力量，咁你唔通杀晒啲平民咩咁样？咁又应该希望唔会去到咁。 但系对港珠嚟讲咧，我觉得呢件事佢哋嘅睇法咧就系、是，唉、哎、大镬啦，嚟紧冇礼拜六日冇巴塞睇啊，即系会唔会对港珠嚟讲可能 都有嘅？但系见到佢哋，我睇到佢 一个观众都冇闭门作赛嘛。 但其实有啲感动嘅，我好想咧嗱，我某程度上唔支持港独，你可以咁讲，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我企喺视野边嘅话，我唔支持。 即系如果 你讲港。你犯法，你犯法，我翻去 MJ 佢， 倾向唔支持港独。咁但系咧，我觉得佢哋系有一个咁样嘅空间咧，去俾佢哋首先巴同牙可以着住佢加同牙嘅衫出嚟先啦。咁同埋咧，其实佢好多嘢咧系，我觉得我听落就觉得好感动，因为佢哋好多人都敢出嚟讲，譬如话碧基啊、哥迪奥拿嗰啲本身加同牙人啦，咁或者系佢哋嗰啲市长啊、消防员啊，当好多防暴警察咧。佢哋系去镇压啊嘛，咁当地咧今日睇铺 消防员冲出嚟， 消防员系出嚟保护嗰啲人咁样，我哋去保护啲市民啊咁样，咁见到一个警察可能系中央警察同消防员嘅对立，你想象下如果我哋香港好多时有一啲嘅示威啊、抗争啊，一啲和平示威嘅人，如果我哋都有一啲。咁样嘅纪律部队或者系点样人去保护我哋嘅话，我真系觉得嗰个画面系好动人，好感 动。香港嘅情况咧就系啲消防员继续打排球咯，咁你香港嗰阵时唔系冇发生过嘅。 当时咧，消防员我觉得咁样讲啦，因为佢哋始终喺嗰个问责团队之下，佢哋当时能够系置身事外咧，其实大家作为抗争者已经系叫做 问咩责团队啊？问责团队直接呃人嘅、啊，你问有问责。呢两只就喺香港出现过之后，边个真系问过责咧？ 我可以答你一个问题。问责团队咧，佢嗰个鬼吊鬼嘅地方咧，佢个问责咧，佢唔系向市民问责嘅， 系 佢系向特首上面嘅团队问责。咁所以佢哋个问责制咧就系吊鬼喺呢度，即系佢编得几好，市民满意佢系冇用噶， 系 特首满意佢，特首满意佢点解？特首上面嘅人嗰个权力嘅。 核心啦， 个核心满意佢，咁所以佢咪要咁样做。 同埋最紧要咧，中国人社会，即系我当我系一个消防员啦，我唔系噶，即系各位听众，我唔会搞到咁嘅嘢，因为我要咬长粮，系、因为我 搞咁多做咩啊？一层楼又俾人收埋， 系啊，因为香港人啲 宿舍俾人收 了。嗱，你唔好怪我唔讲 MJ， 我觉得即系各位听众都唔好怪我咁讲，香港人嘅风骨咧系远远冇呢个程度 嘅。肯定，所以我即系一路睇到呢啲好感动之余，一路又好慨叹，即系所谓我所以话倾向，如果港独系 yes or no 嘅话咧，我倾向系 no， 因为我知道而家90%嘅香港人。even 我認識嘅好多黃絲嘅朋友都係會係咁樣，包括我自己在內，我係咪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其實真係好難。 係啊，你嗰班友，你算啦，睇下胡说八道咪算咯， 搞咗无线。 所以咧，嗱，其实今集咧，我两位，即系我哋今次又讲加泰隆尼亚咧，其实我有少少担心我哋嘅收听率嘅，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喺我身边有好多嘅人，即系唔系一啲冇读过书嘅人啊，我 但系唔关心呢件事， 唔系唔关心呢件事，有啲人睇住电视，咦？ 发生紧咩事啊？嗰度又示威啊？ 加泰隆尼亚喺边嚟噶？ 诶，嗰啲加泰隆尼亚啲落后地方，诶、你冇噶啦，你系咁噶。跟住我话喂， 以为好似乌克兰咁样， 系啊， 系啊， 就要有啲事情发生咧，先至大家系知嘅。咁加泰隆尼亚大家未必知，咁但系巴塞啊，大家应该知啦。咁所以咧，好多嘅佢点样保存个文化咧？其实佢独立而家发生呢件事，其实都某程度上咧，将大家眼球咧越嚟越向佢嗰度发展嘅。以前咧我都唔识加泰隆尼亚呢五个字嘅，咁而家开始留意都多咗啦。咁佢哋要点样保持个文化咧？就系要做一啲咁样嘅动作，令到全世界都去关注嘅时候咧，佢哋嗰文化就有机会得以保留啦。咁呢一啲其实系咪一啲某一啲嘅文化，某一啲嘅地方，佢哋要想保存自己嗰个特色嘅话，一啲嘅动作咧，我哋其实可以慢慢试下。 系啦，咁嚟紧睇下会唔会有人走出嚟又话杀无赦啦吓，我又趁机讲一讲啦吓。系啦，好啦，咁我哋今节就差唔多， 下节再杀无赦。 系啦， 下节翻嚟再见。